为朝鲜少年团成立71周年民主刚国全国主体思想研究晚会网站6月2号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要做支撑未来强盛朝鲜的柱子》全文。